天开花海景区启动，咨询电话89350123。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22:02: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9月最后一个周五的晚上。是啊，以往周五的晚上都会有默默，但是呢，今天因为他已经提前进入假期，所以还是我一个人陪伴着你接下来的2个小时。真的非常欣慰，在时间一天一天的累积中，你习惯了有我们。 我想我还要继续学习，悲伤的时候不闭上眼睛，趁眼泪还没有形成前就蒸发到空气里。我想继续努力，听完了情歌可以不决定，那些蠢蠢欲动爱的回忆会让思念都哭泣。当我想起你，有一种绝望的。 街头，某个相思背影惹得忍不住伤心。当我又想起你，是我躲避不及的原因，总以为可以否定你的爱情， 谢谢你又想起我们，从2007年的7月16号一直都在这里，不管你来与不来，我们都在。人生其实许多要做的大事总是会很沉重，也是有一点俗气，但是却有许多小事浪漫而美好，安宁而有趣。一个人最后活成什么样的姿态，能否在无趣的生活中保持天真与活力，是由他所介意与执行的那些小事决定的。听收音机肯定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了，但如果你也是听了很多很多年，那真的就是和我们这档节目一起成长了11年2个月又12天。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很特别，因为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了一个好消息。虽然陪伴了这么久，也经常会说不知道自己哪一天大概又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在晚上做节目了，可是当收到这样的一个每年在9月都会收到的通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开心，还是要继续。2019年男左女右的播出时间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钟。你或许会问我，才9月份为什么就要说明年的事儿了呢？或许有很多朋友的行业跟我差不多，大概很多事情都要提前3个月半年甚至更久，就要确定发展的方向，还有经营的目标规模等等等等。而于我们而言，每年的9月份我们的节目都要进行一次招投标，而这个参考的指数就在于在今年和去年收听率占有率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参考指标，然后进行一个专家的他们的一个计算，确定如果你的市场占有率超过10%，就是比去年的同年超过连续7个月超过10%，你才有可能免标。免标就意味着这档节目它将完完整整的保持在原来的时间，原来规模的主持人，一切都不会变，是因为你认可了它，它就会存在。所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明年我们继续在一起。给一点掌声，谢谢叶谦，谢谢沉默，更要谢谢每天晚上听着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你们说什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还在。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会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这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着对，拿着爱的号码牌。 好听吗？ 好听，而且我们都会唱。谢谢。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只因特别喜欢孙燕姿，大概这十一年里我播放了她很多的歌曲，包括在生活里也经常听，所以听着听着就从这首《遇见》里听到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的书名。2014年的12月，把那一本《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送到了你的面前。一转眼也四年过去了，一转眼也十一年过去了。在夜里陪伴你的广播时光，2019年我还要这样继续。记得去年在9月的时候，也发表了第一时间感谢各位的直播帖。就是这样，每年9月，我们都要确定明年是种黄瓜、西红柿、茄子，做什么节目。哪一个时间段相对我们都还有很公平的竞争，是自己去选择。但如果你们的收听、你们的热爱让这件事情必须延续的时候，大概我也没得选了。那就继续顶着奔舞的高龄，在夜里尽量保持更好的状态和你相伴。不管你是80后、90后、00后，希望在男左女右的节目当中都会听到一些你需要的、你觉得好的、你可以在其中释放的。无论天涯，无论海角，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的寂寞都被男左女右打破。 为什么痛了才能够客观看到，心动是容易的，但是能遇到心有灵犀的人太少。在我心底某个角落，还会被某个名字牵动，经过多年后感觉依旧特别夜深人静时候，我闭上眼睛就感觉到此刻他心中也很寂寞，彼此隔得那么远，手还拥抱着，感应还是那么浓，闭上眼睛就感觉到此刻他也有一点冲动，想看一看对方是否 动是容易的，但是能遇到心有灵犀的人太少。在我心底某个角落，还会被某个名字牵动，经过多年后，但却依旧特别夜深人静时候， 萧亚轩，我们的寂寞。如果今天晚上叶谦在直播间的话，他一定会让我很这种感性的调子呢被轻易之间就冲掉了。所以很多听友说，当我一个人主持节目的时候和陈默还有叶谦在时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不是分裂呢？其实也不尽然吧。我觉得就像女人穿高跟鞋和穿跑鞋、穿运动鞋、穿各种平板鞋是完全不同的，你自动会调整你的状态，但是哪一个状态里的你都是你，只不过你更喜欢、更擅长驾驭哪一种状态。坦白的讲，我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要比和叶谦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想的要少一些，因为和他做节目，我要听他在说什么，然后要组织接下来的语言。也有听友问，现在电台节目是提前写好稿子呢，还是说你们临场发挥？我想这大概就是主持人和过去的广播员最大的差别吧。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框架，比如今天晚上播放的歌曲不是随性而为的，是之前都准备好的，但是中间穿插的话语还有与大家互动的内容一定都是即兴发挥的。如若不是我一句一句的念给你听，那是暖文章，我们会在第二十段的时候让它发声。经常会在每个月的月尾的时候说这是最后一个星期几，你大概都习惯了吧。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要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表，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好到疯掉，想找回失散多年双胞，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了眼角，是 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长的煎熬，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骄傲。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驯服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觉。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知道，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笑，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 五月天，好好，我再加个的，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变老。对啊，变老这件事情谁都没有办法绝对的阻挠，但是呢，我觉得老也有老的妙，老会沉稳，老会有经验，老会真的可以让很多事情不再恐慌。大概这就是男左女右对于很多年轻的听友来说，他们不觉得与自己离得很远的缘由吧，因为在你的心中似乎也渴望着成长，渴望着有一个大哥哥大姐姐或者叔叔阿姨。那我和叶谦还有陈默都适时地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这个第一时间告诉你男左女右2019年还会相伴的夜晚，我们的第一时段说了很多贴心的话。第二时段呢，我将和你分享男左女右常态的暖文章。如果你想和我互动，也说说你的心里话的话，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是的，今天大家都听到了一些难过的消息。我之所以在晚上不想再去强化它，也不想再用歌声让各位伤感，是我真的觉得全新的假期就要到来了，我们应该整理好自己的情绪，过好自己的生活，让一切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接纳，并且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真的结果和意外你不知道哪一个先发生，珍惜当下重中之重。第二十段见吧。 我发现自己可以这么坚定，别人怎么关心我，就是爱你。我知道这样的决定也许有一点点任性，我只是忠于自己。爱情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有时一个眼神就能看透真心，虽然你也可以选择逃避，我置之不理，但你知道的，我还是会等你。

今天电影曝光终极预告和海报，高燃放飞的节奏下依然逗趣搞笑，欢乐满满。本片以一对居住在洛杉矶的废柴闺蜜为主角，讲述了女主奥黛丽某天意外发现前男友竟是间谍，从而被迫与闺蜜摩根迷迷糊糊踏上拯救世界道路的故事。继续来关注由侯孝贤监制、刘杰执导、杨幂、郭京飞、李红旗主演的纪实风格文艺片《宝贝儿》在第66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举行欧洲首映。作为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唯一入围华语片，该片也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此前曝光的宝贝终极预告中，杨幂饰演的江萌、郭京飞饰演的徐先生和李红旗饰演的小军三人对待病婴的不同立场引发了观众的热议。在宝贝的映后发布会上，导演刘杰这样阐述拍摄初衷：出生缺陷在中国的发生率是 5.6%， 这个比例乘以基数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我去调研、去采访，想要寻找答案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找不到答案，所以我就把我的困惑拍成了电影。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1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9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此时此刻，不知道你在哪里。如果是上周五的话，我会对你说，再坚持一下，我们就要过节了。现在还要跟你说，明天要上班，后天要上班，但是之后就将迎来7天的假期。男左女右在国庆假期当中，从3号、4号、5号开始直播，之前也是录播，和你一样享受假期时光。所以此刻，我们应该珍惜直播在一起可以表达的时刻。 每天的坐等，晚上在家里面对着别人的新闻，老舍长谈谈笑放声。电视胡乱插嘴，才听见心声。选择每天成为多么不一样的人。听说真心忏悔就能释放了灵魂。盘算如何有别于忘乎初心折射。反复重复昨日心情是一种罪恶，带着悲欢走过离合，人们在西风中就说，失去的光阴一天一点带走生命一部分，生命自有它的准则，抓不住预测的可能，这一切都 最难的，愿你平时都快乐。唱比赛的歌，庆祝短暂一瞬。天，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可是尘埃承载那么渺小的我们，大声长叹，谈笑风生生活的等等，看着电视胡乱插嘴，我听见心声，在这悲欢走过离合，风中就生逝去的光阴，一天一点带走生命一部分，生命自有它的准则，抓不住预测的可能，趁一切都在原地各自美好，是青春人生，祝我们每日快乐，做平凡的人，这一个无常最难的，平时都快乐，唱平凡的歌，庆祝短暂一瞬里纪念的永恒。 来自孙燕姿演唱的《平日快乐》，它不是生日快乐，而是让你每一天都要保持着让自己快乐起来的状态。这非常重要。此时此刻，我要和你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当你老了》。一生最后悔什么？在《水浒传》第41回，施耐庵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些遗憾和后悔确实存在。家里被盗了，才后悔自己没有随手关门；考试落榜了，才后悔自己没有努力学习；爱情失去了，才后悔自己没有细心的呵护；亲人离开了，才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的陪伴。当初那些没有握住的幸福，等你回过头来再想拥有的时候，他们只会如指尖沙，随风飘散，无影无踪。千金真的难买回头看。当你老了，回忆青春时，有哪些事儿是你未尽的遗憾？最后悔的又是什么？第一名，92%的人后悔没有善待自己的身体。年轻的时候，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儿，熬不完的夜，等年纪大了，才发现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那些年轻时透支的债，都要等到年老时来偿还。病这种东西，年轻的时候他不找你，老了以后会扎堆儿来，三天两头 往医院跑，让你毫无招架之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自己的健康，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一切都是白搭。人生短暂，要善待自己，累了别逞强，歇一会儿，烦了别闷着，找点乐，困了别硬撑，早点睡，没病也要体检，不渴也要喝水，再烦也要想通，不疲劳也要休息，再忙也要锻炼。不要在年轻时用身体去换取一切，年纪大了又用一切去换取身体的健康。善待自己的身体，它才会善待你。所有梦想从自己的健康生活开始。第二名，73%的人后悔在年轻的时候选错了职业。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今天的选择将决定你以后的生活状态。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热爱绘画的知青下放到农村，每当农闲，他们都会架起画框，面朝原野，尽情挥洒自己的画笔。回到城市后，他们被编排进机关零配件车间工作，面对枯燥乏味的流水线，两人都非常头疼。一年之后，其中一个毅然辞职，背起了画框，成为一名流浪画师。剩一个虽也动摇，但面对朝九晚五的安稳日子，最终没能跨出这一步。看着兄弟风餐露宿，漂泊无定，他心里窃喜。过了几年，兄弟俩相聚，都已两鬓斑白，谈起各自的生活，一个早已成为著名画家，盛名在外，另一个因为工厂倒闭，早早下了岗，想重操旧业，怎奈年老力衰，在流水线上消磨得老眼昏花。有压力才有动力，有动力才能激发潜力。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有了好工作才付出，而是付出了才有好工作。一个人不成功，往往不是没有梦想，而是一直没有方向，横冲直撞，永远无法到达终点。耐得住考验，方真经得起繁华，选对了职业，方能前路一片敞亮。第三名，62%的人后悔对子女教育不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很多父母为了孩子的成长可以付出所有，承受一切压力，甚至在所不惜。电视剧《夺子战争》中，赵有亮扮演的儿子喜欢捣鼓机器工具，立志当一名工程师，可是白木扮演的父亲喜爱京剧，便逼迫儿子从小学习京剧唱腔，他处处约束儿子的兴趣发展，最终导致儿子毫无建树。孩子是你生命的延续，但不该是你梦想的延续。对于孩子而言，他们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人生方向，你按照自己设计的路线来逼迫孩子发展，到最后只会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龙应台曾经说道，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父母和孩子终究还是相互独立的个体，曾经彼此依赖，共同前行过一段路程，为的是在生命中彼此成全， 各自绽放，然后远远地欣赏。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作为父母，在教育孩子时，该放手的时候就要坦然地放手。父母之爱到最后是一场得体的退出。第四名，57%的人后悔没有好好珍惜自己的伴侣。电影《大话西游》中，至尊宝说了一句很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来日方长，但是生命来来往往，太多事情在无常中就可能永远消失了。有些事情一旦错过，就再无可能。别等人不在了才知道对方的好，错过了终究只能叹一句为时已晚。房子再大，装修再豪华，没有爱人的陪伴，都不能称之为是家。懂得珍惜是收获幸福的根源，对于还未失去的该学会珍惜了。不要忽视身边看似平凡的拥有，更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什么是怀念。第五名，45%的人后悔年轻的时候努力不够，导致一事无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年轻的时候不努力奋斗，等老了，看着同龄人依然过得风生水起，你悔不当初，却发现一切都无济于事。有一篇文章叫如果你40岁的时候还不够富有，里面有一句话很扎心：20-30岁没钱很正常，但如果你20-30岁的时候都没有拼命赚钱的冲动，那你的40岁很难富有，你的人生就会格外艰难。因为当你为了孩子学费一筹莫展的时候，没有人会帮助你；当你生病没钱医治的时候，没有人会可怜你；当你被另一半抛弃的时候，没有人会同情你。没有人可以和生活讨价还价，你年轻时不努力，时间给你的只有苦和难。杨澜曾经说过一句话：20岁是投资和储蓄的时候，要养足未来的资本。魅力的30不会从天而降，如果之前的29年不够努力，那么过了30岁也不会有奇迹出现。所以趁着你还有时间和精力，多读几本好书，多交几个好朋友，养成几个好习惯，甚至制定几个切实可行的计划，然后按照这个计划坚定不移地努力下去。在精力最旺盛的20-30岁就应该拼命努力加油工作，只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寻找到生命的闪光。后会无期这部电影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不是所有的债都可以还的，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在后悔后弥补。眼角的皱纹不易抚平， 愁白的头发难以再黑。有些人，有些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再也回不来。年轻的时候，任何消磨自己的青春，等年老了，最后只会后悔当初的放荡。因此，该珍惜的时候要好好珍惜，该努力的时候要拼命努力，千万不要给自己后悔的机会。任何事都请全力以赴。人生短暂，不要虚度时光。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眼眸有星辰，心中有山海，从此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还很简单，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少年抱着满花束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23:014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9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男左女右第30段，我是女友韩丽。此时此刻，有很多朋友还是在路上，有的是去往机场的路上，有的是从机场准备回到自己的家。这首陶喆的《飞机场的10点半》适合你们吧。温馨提示：您的2018年还剩95天。 10点半的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Oh yeah, for my baby。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1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我给你的越多你却越想要。在回家路上，旅客名单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 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当大雪，然后一仔细查，这是一首1997年的歌曲，距离今天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是啊， 就像歌里面所唱的那句话一样，爱已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是珍惜，是生活才能解答。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 剩下三个月，但我相信此时此刻这首歌都可以在你的2018难忘曲目当中写下一笔。往后余生四个字真的很有魔力，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都不只是归宿，而是理解和默契，就是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可以让你放下所有的防备，完全的相信一个人，所以才有了往后余生的无论哪一种状态，我都想有你的参与。当然在寻找这个人的过程中却是百转千回，也会跌宕起伏，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不爱，经得起很多的磨难，包括自欺欺人的我不会喜欢你。 我想我应该不会爱你，为了要努力的不爱你，所以我让自己那么喜欢你，这样你就不忍心和我分离。

叫做 You， 你，对，就是你。今天晚上在直播帖当中看到了你很多心里话，这大概是我和叶谦和陈默直播的时候听不到的，也是因为告诉了你这个好消息，2019年男左女右还会继续陪伴你，所以呢，此刻要不要干一杯呢？ 我的宇宙轻飘飘，你的摇摇欲坠，旁人来来去去，像轻盈流水。 卷进相框，我怀念你在身旁，陪着我比划着未来模样。可是浪漫不够漫长，天真的我们都败给了成长。回忆是流过我耳朵的忧伤，让你很证明我们曾拥有过对方。或许爱最美的就是 的忧伤，但愿这十一年的陪伴里，也曾有过的那些路过你耳朵的忧伤，都已经渐渐被生活里的那些好所掩盖、所忘却。谢谢今天晚上把你们的小心事纸条发过来的听友，看到付小胖的留言，真的是感慨啊！原来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们还有着这么多难忘的事情。他说，当初我和先生还在约会的时候不舍得分开，就坐在车里听你的广播，一直听到我妈妈把电话打爆。那个时候我才21岁，现在都30岁了，马上迎来我们第一个宝宝。这么多年过去了，周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不变的是打开收音机在晚上10点钟还会有男左女右的声音和我的刘先生。是啊，广播最大的功效就是陪伴。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

点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情。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气，你张开了双眼， 这个版本的小幸运和你初听黑笔田馥甄的小幸运截然不同，他的演唱者呢就是唱追光者的岑宁儿。还是很喜欢，大概是认同歌词也认同旋律，不管哪一位歌者以他的经历他的状态来演绎他的小幸运，入耳后都觉得原来我们都曾经一样。是啊，大千世界，有时候你会羡慕别人比自己这里好那里好，但实则从整个漫长人生来看，上天是公平的，他会给予每个人这里那里不同的幸运，不同的拥有。今天晚上韩丽独自陪伴了两个小时，男左女右也接近尾声了，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晚上，在我告诉大家2019年我们会继续在一起的夜里，发给我那么多感动的鼓励的小纸条。说真话，尽管顶着奔五的年龄，但是这些对我来说还是会很走心很感动。今天晚上我想用这位听友的留言结束今晚的节目，他的名字叫我想有颗不期待的心太难。11年了，时间过得太快，从初二开始的学生妹到现在已经工作了3年的上班族，男左女右陪伴了我每一个失眠的难过的开心的夜晚。 特别是在大连上学的四年时光，十一年，身边的人来来往往，只有男左女右，不曾离开。在这里听到的声音，真的好像可以治愈一切。这于我而言，真的已经是至顶的赞美了。其实今天晚上所发表的这个帖子，其中说到了我上一档节目，并不是说明年没有这个节目了，只是因为它没有符合免标的资格，还要竞标。而男左女右呢，因为大家的收听人数之多，范围之广，会让它保有不需要竞标就依然可以延续的傲娇感。但这一切都因为你。上一档节目我会努力去争取，陪你继续在夜里。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所习惯的，既然习惯了，就尽量的延续它。就像你知道我此刻最后一首歌要放什么一样，这种默契就是时间带给我们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告别2018年第三季，告别九月，祝福所有的听友们国庆假期快乐。我们下一次直播的时间是10月3号晚上，祝你这几天都工作的开心，休息的开心，开启全新的十月天。晚安。 我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